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斗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昨天下午因病在香港辞世。金庸原名查良镛，他笔下创作了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等。除了文学界之外，查良镛涉足传媒界多年。1947年大学毕业之后，先受聘于上海大公报任国际新闻编辑。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副刊，查良镛被报馆调派到香港，其后调任新晚报副刊编辑。他1959年创办明报，1968年又创办主打娱乐名人及时装的明报周刊。1993年他宣布辞任董事局主席，向他一手创办的明报正式告别。第三届北京十月文学月闭幕暨我们的十月诗歌朗诵音乐会昨天在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行。闭幕活动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阿里文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十月阿里文学创作中心揭牌成立，双方联合发起创作中心第一个针对优秀作家创作及开发衍生的全链路扶持计划匠心计划。作家阎连科最新自传性散文作品《田湖的孩子》近日出版。这本书写作于2013年，最终于今年6月改定。全书写的是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河南的一个小村庄田湖。阎连科有意想复原一个他沉淀了50载的记忆当中少年时代的田湖，寨墙、街道、宋家大宅。阎连科通过精准细腻的书写，展现着自己的诚意。港珠澳大桥通车运营近一周时间，令3地的市民都感受到了大桥的舒适和便捷。为了纪念大桥启用，中国邮政、香港邮政和澳门邮电在昨天共同发行了港珠澳大桥纪念邮票。美国玛莎·格兰姆现代舞蹈团昨晚携舞蹈合集《寂静悲喜》亮相国家大剧院，为首都的观众展现了现代舞艺术的迷人魅力。成立于1926年的玛莎·格兰姆舞团，创始人玛莎·格兰姆被称为现代舞之母，探索出一套以收缩放松为基础技巧的舞蹈体系。今晚他们将在国家大剧院带来剧团新作《森林》。英文原版音乐剧《芝加哥》将于明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充满叙事性和情感起伏的音乐与剧情和人物形象完美融合的舞蹈，还有非常调皮的乐队指挥一起，构成了这部风靡全球的音乐剧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根据著名经典小说改编的2018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北京站演出，将于11月30号到12月9号在北展剧场上演。这是音乐剧《乱世佳人》在法文版、韩文版之后推出的第三个语言版本。中国是其全球首演的第一站。据了解，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服装多达500套，从绅士淑女阶层的奢华浪漫到奴隶的衣衫褴褛，完美复刻了上世纪美国南方的风土人情。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尚文，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目前京开高速三荣桥到双元桥西红门桥到新发地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港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马甸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珍惜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 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十月的最后一天，大家是不是要去过节？我也不知道是要过什么节。嗯，反正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说，你们过节就过节，但是呢，请你们半夜不要跟我这样加班的人抢车出租车就好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中肯的建议。嗯，不管今天或者是明天，大家要过这个节。 嗯， 对，就是。好好想想第二天还得上班的事儿啊。 对，一个惊悚的是吧。 对，今天呢我们跟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首席设计师海棠同学一起来聊天，欢迎海棠。 啊，好久不见。 哎，真的是好久。 哦，对，感觉过了一个世纪。 是不是我让你给我做衣服开始你就开始逃避我？ 哦，有一点点。 身材有那么难做？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太完美了，我得那个斟酌斟酌。 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体现出我独特的气质是吗？ 对，是 需要思考一下的问题啊。就是大家受不了我这样说话方式呢，欢迎你们到微博上面来吐槽，跟我们聊天。今天啊，其实说到做衣服这件事儿，说到给大家一些着装上面的建议，海棠同学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因为在没有来的这段时间里面呢，他也在琢磨今年秋冬的这个大衣的，尤其是呢子大衣啊，我们可能单指这个外套啊，不是棉袄，不是羽绒服，单指这个呢子大衣的流行走向是什么样子的。当然自己也埋头设计了一些什么。我看图片当中有打上我们唐宋 logo 的这一个部分，就是 中间有四张的样子。对， 好。今天的这几张图片呢，大家已经在，因为我今天发预告还发的比较早，所以很多人说，就是哎，我特别喜欢北京户口的北漂今天给咱们俩定位的这个，说那个江夏和海棠，今天是江海搭档，又江又海的，这一听啊就觉得很辽阔。 哇， 是不是还特别大气？ 对，被他一说感觉我们今天的话题必须开得无比的广阔。 对，就是去热带的岛屿游泳的感觉。 可是我们今天要讲大衣， 很辽阔，给大家带来温暖吧。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我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今天发的直播帖，就是说秋冬大衣今年的流行趋势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一条里面有好几张图片，大家可以来发表一下你的观点。当然了，也可以向海棠来咨询一下，你说哎，我可能是属于身材是什么样子的，肤色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平时喜欢这个类型的大衣，今年流行吗？怎么搭呢？哎，真的说实话，有一些衣服呀是单件挂在那儿好看， 对，是 上身以后怎么都不好看。 有时候 这是什么原因到底？ 就是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在买衣服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哈，你当你发现了一件特别好看的衣服的时候，但是你穿在身上可能就没那么好看了，而你买回家之后，然后再去跟别的衣服穿在一起的时候，发现你怎么搭都很困难，可能你只穿它一个人的时候能表现的是最好的，这种可搭配性极低然后美感度又极高的衣服往往是怎么说呢，出镜率往往是最低的一件衣服。 就是它一般会有什么样的特质啊？ 它的特质一般是 它的原因，导致这样的问题的原因是 它一般会就是首先造型会很有时候会比较夸张，装饰的元素可能会比较多，还有颜色可能会比较亮，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相当夸张或者是有点突出特点比较明显的，越是这种衣服就是它的这种穿搭的局限性会越小。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说基本款的衣服我们可能能穿一年，但是非基本款类的衣服可能我们只能穿几天。 哦，哎，这个基础款啊，我记得以前我们跟海棠也聊过一期啊，就是说 T 恤跟 好像衬衫还是什么， 对对对，T 恤衬衫， 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哎，你衣柜当中就应该常备这几个款式，这样子的话呢，你再回头去搭这些很好看可是怎么都搭不好的衣服的时候，这个我觉得那个很难搭的衣服出镜率应该会提升一下。 对，因为往往这种很好看的衣服就需要我们参加一些怎么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不管是 party 也好，或者是比较稍微带一点正式一点的场合，或者是见比较重要的人，然后把自己打扮得很美的这种状态，它的这种可搭配性或者是这种叫什么，就是穿衣的场合局限性会有一点点高，但是美就是这个样子，它一定是要需要一定的场合，然后一定人的状态，还有这种综合的这种环境因素，然后美的不一样。 说到这个美的不一样啊，有朋友说就是感觉今天的图片呢，就是可能也说出了类似于就比较难搭配的吧，说他总感觉时装杂志的主编会这么穿，是不是被这个《辣妈正传》里边孙俪的上司吴君梅老师给吓着过，或者是就是穿 Prada 的女魔头之类的 对对对对， 这种电影给影响了。他说就觉得每天应该踩一个恨天高，然后扭着漂移臀，挎着小包包，从进门的到工位都很优雅，然后从进门就开始骂人，然后骂到最里面的一个工位，骂了一溜以后，最后还要说一句最近的新人真是越来越差劲了。 哇，他这段形容好有这种情景剧的感觉。 你还是那个电影和电视剧看多了，你仔细观察一下，其实我觉得除了前三章因为它有一点点秀场的感觉，是不是？就是来秀款。后面的六张图片，当然了，第八张你可能觉得这个袖子上的花儿，但是那个不是大衣的一部分吧？那是个袖套吧？ 那是一个手套。 对，那个就是，但跟大衣完全不影响啊。大家来看一下吧，我觉得后两排就是，四到九图，正常生活当中 穿搭是没有问题的。我说一说为什么我会放前三张图，其实我每次放图都会有一点点小规律啊。前三张图它是一种特殊材料做的大衣，其实就想告诉大家，大家常规意义里面感觉到大衣好像就是呢料的，或者是这种很厚的材质的，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复合材料的，或者双面呢啊，或者是复合型材料。就是从今年，也不是说从今年吧，从去年开始，像这种 PV 的材料就很 很被推崇，虽然它被推崇的面会很窄，因为它可视穿性可能会有点低啊，但是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怎么显得很潮流很酷的这种方式去呈现，你可以在某些局部去搭一下，然后应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能够体现这种时尚潮流的感觉吧。好吧，这个就第一件我用了一件 PVC， 说的心虚吗？ 有一点。 啊，我们怎么尝试搭一下啊？我这么有个性的人，我都不太敢尝试，但是也有人点出，觉得是被图一当中的凯特布莱切特给吸睛了。 对，因为他穿这一件，就是很少有人能把这个材质的这种气场能穿出来，也可能只有我，对，可能只有我们大魔王有这种气质。 对，还是看脸。 对， 图一，但是呢，图一呢，我们是要告诉大家说，虽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太可能，自己买一件来穿， 是， 但是呢，这也算是今年在材质上的一个流行趋势， 对，新的突破，就大家从来没想到这个东西可以穿在身上。 等一下，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的衣服它，首先它的柔软性， 透不透气 啊？对，这穿上身是什么感觉？你自己， 我没有试穿过。但是我尝试过买过一双鞋，然后穿着舒适度确实有限，它可能需要不停的去调整。像这个面料，它一定是带气孔的，对。然后它的柔软度，还有它的柔韧度，包括它的水洗，一定是经过一些加工跟处理的。材料，就是一定不会像我们这种棉质的料子一样那么舒服。但是它的个性就是来体现这个材质的这种光泽感，还有这个透明度，比如我们在里边可以穿，对，有 在里面穿个彩色毛衣， 哎，对对对，哎，太对了， 就做有时尚的， 对，特别有时尚的这种，哎，这种， 我以后也要从办公室的第一个工位走到最后一个工位，说现在的新人真是越来越差劲， 对对对，然后我们有了新的那个穿 Prada 的女魔头是吗？ 对，恨天高，我可能还得再适应一段时间。这个材质啊，图一这个材质，大家可以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们的微博，确实还是有一点点只能静止状态下凹造型用。 但是其实今年有一款，我忘记是哪位独立设计师的哈，他做的就是外面是这种 PC 的这种材料 PVC 的材料，然后里面应该是用个带一点点花，不是花吧，花格子的一个，就是不同的颜色的格子穿搭的这种里部的一个状态，然后穿在一起，挺好看的，而且试穿性也比较可以，因为它有一定的柔软度。因为很大程度上，其实大衣在我们来说，除了保暖，它防风也很重要，这种材质防风就可以了。 都需要透气孔了，那肯定啊，外面的风也进不来，里边的气儿也透不出去， 对， 皮肤也要呼吸，好吗？有人说了，觉得图六最接地气啊，素人驾驭应该很完美。 哇， 对，你看这个，刚才海棠说到了自己的这个酒图的设置， 对，是，前三张图就是，有秀场的，还有这种独立设计师的作品，以及这种比较带一点点夸张的这种成分的图片，对，个性化，就让大家能感受到，就像，我还想说一下第二张，因为第二张也是今年特别流行的这种熊毛大衣，就是穿上会特别显人胖，但是呢。对， 曾经有朋友给我发过一个，就是当然他是夸张啊，就比这个更夸张，你懂吗？就是这种长毛， 对， 然后呢还戴个头罩的那种，说我觉得我冬天就应该把自己穿成这样，我真的是长毛怪吧？ 对对对， 这个居然也是今年的流行 趋势，对，是的，对，就是从去年开始，应该开始推吧，今年应该是 熊毛款。 对，为什么叫它熊毛款？就是过去我们在穿皮毛一体的衣服的时候，皮是在外面的，毛是在里面的。今年好像反过来了，这皮毛一体的衣服，皮毛是在外面的，皮是在里面的。对，然后它也算是一种新材质的一种开发， 可是它特别显胖这事儿， 大概 穿着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对，穿着它的意义就是，它应该秉持了这几年的这种慵懒风吧，这种 oversize 的这种慵懒的气质，比较符合。 熊在这个季节是冬眠的吧？哪里有？ 对，所以说慵懒吗？ 不，那是懒到底了，哪里？岂止是慵懒而已， 对 对对对，很懒哦，但他追求的就是这种夸张里面有一点蓬松感跟这种很温暖的感觉。然后很多人穿这种衣服呢，就有两种搭配方式，因为这种一个就是他够长够大，但这个人本身很瘦，就是 之前我记得曾经我说过一句话叫做人在衣中晃越晃越时尚，请拿本记下来，这个真的是我们不断的给自己控制身材的一个过程。然后第二种就是它上衣款，然后我们露大腿的这种，不能叫露大腿嘛，就是我们可能腿能彰显出来我们本身的身材的特点，但是我们上边是穿的比较厚重的。 就是从大概明白了，就是上面这个视觉感是蓬起来了， 对，然后下面恰恰你可能要用一个很细，像一颗裤贴身啊那样子，可能是皮裤，也可能是这种修身的，对对。然后它会有一种什么感，大家有没有感觉像一棵树，熊树， 熊， 好了， 爬到了树上， 对，我们不要借着这个那个什么调侃人家， 但是他还拿了一个这样的 包，就是，对，熊毛款的包，对，然后充分的显示隆重感吧。但是我感觉它里面啊，就是这种大衣，这种毛毛的大衣里面，其实还是可以再多样化一些。它里面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或者我个人建议是，里面的材质尽量穿的细腻，还有薄柔一些。然后这样你在 就是穿脱的过程中，一方面，第二就是不会让人觉得你从里到外的这种臃肿感，它是有这种细，就是这种面料的这种对比，能让人感觉出这种有一点点视觉差。然后突出你的纤细感，反正就大家会觉得说你在这个熊毛的里边是包裹了一个很纤细的身躯， 勉强吧。 但是我们在第二张图片当中看到的，它还是这个有点棕熊啊，这个颜色的。 对， 所以今年 今年流行这个颜色，对，今年这种像那个，这种有一点点浅咖色系吧。